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季拜系 format D 嘅番外篇。 等等先，今集我哋系咪要讲到明比较多粗口和你飞嘅要弹开？ 冇所谓嘅，反正我呢个节目又唔禁粗口嘅。 唔系禁唔禁？今集应该特别多，因为 title 就已经系讲粗口啦。 唔系嗱，按时序先，先讲咗六七先。 屌，总之都系嗰句，今集今日讲咩啊？讲七咯。 系啦。 咁咩七就可以再倾嘅一集。 首先讲 啲唔开咪嘅人，唔好搭嘴搭嘴啊！ 吹山，吹山， 讲咗三星嘅 Note 7先， 咁我早出啲嘅又 早出7月2日出嘛？ 啊，唔系，其实头先我同阿 B 有倾过呢个问题噶，你知我后屘倾 讲埋 Note 7咩事先？ 系啦， 先我哋讲一讲点解我哋要讲 Note 7，因为不嬲嚟讲三星同我哋都冇乜瓜葛嘅，无谓讲嘅，我觉得系。 你用咩机噶 ？Android 机咩牌子啊 ？Pentax 咯。 咪就三叔咯， 唔最紧要我之前都一路叫你唔好买噶，你最终今次先至终于买，又再买多部啫嘛。 系啊， 不你 S 一到依家喎， 冇啊 S 一我细佬， 系咯 S 二我嘅， 系啦 S 三我家父嘅， 系啦，然之后就喺度停咗啦，好似 断四断五断六， 系咯， 系啦， 即系见佢七先再买翻 S 七， 够屎忽啦嘛。 但我哋今次唔系讲 S 七，我哋讲六七， 系啦六七， 因为其实都系嗰句，点解无端端会讲佢咧？梗系爆得好灿烂 啦！最初咧，有大陆啲网友话爆炸咧，仲有人话唔好用大陆充电啦。 你括住翻个物理 系爆炸，爆狂爆啊，热爆呢个。 唔系一开头全话爆炸，记住碌柒话爆嗰阵，喂大货未到噶，都系啲咩预先优先版啊，好多啲名人啊嗰啲咁嘅。先試嗰啲機嚟，其實係，大貨都未正式 launch 就已經爆咗唔知十幾廿部，我心諗會快咗少少咧。 最初咧，我睇我 知，頭先同 Peter 就係研究咗一輪，又合理嘅。銀河嘅中心， 屌 點會唔爆咧？ 跟住俾黑洞嘅就黑曬咯。 唔係啊，你唔爆點會有銀河咧？ 冇錯啦， 銀河星爆， 所以到咗爆炸先合理噶嘛。好 make sense 啊！ 雙子座必殺技。银河星爆啊！ 死唔死？ 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啊！ 唔系，跟住是银河星爆啊！就晒 超 加啊！ 你喺度自己撩多个火头，你就唔好纳入嚟啊！嗱，唔关我哋事噶啦，记住啊！ 呢个你又唔关事， 你明白嗰班 fans 可能分分钟更加疯狂噶，你自己小心啲。 咪即系嗱，最初边度传开先？因为我揾到最初开始第一单初爆，好似系中国嗰边出嚟嘅。 唔系，应该唔系。你嗱，我唔肯定喺边度嚟。但我應該幾 sure 唔係中國，因為調翻轉就係同你講緊，撐到最後都話唔使換機嘅就係中國同香港同台灣三個地，好似唔係台灣，係中國同香港同澳門啫，係啦。 跟住到最後就跪低埋，就得翻中國撐住啫。 就中國都有爆，因為我就揾到料嘅，中國都有爆嘅。 中國出名，中國係出名，中意買水貨機嘛。 係啊，因為中國行貨原本係話輪內唔使換嘅，咁就最好噶啦。早料優惠啊嘛，早買早享受，享受咗個免費換機計劃，幾好。 仲要講明喎 ，warranty 有你換完計過喎。 啱啊。嗱，今次爆係爆到，我只揾翻就侵世界各地無一幸免，每個國家每日都有一百場演唱會咁樣。 好多地方都有一爆，兼好正就一句就，通常啲電話爆炸咧，一路以嚟睇好多新聞都係，其實所謂爆炸，其實係咁樣著一著火。相對是小事嘅，其實 電梯充咗爆炸 油，你見到有條火柱射出嚟，最多係咁，因為佢個物理反應問題，純粹就係有條火柱，即係因為高熱啊嘛，放嗰條火柱出嚟嘅啫。 點啊閃完之後就冇啦，就開始小火，然之後就熄嘅啦，基本上。因為你記住，通常電話啲物料都係防燒噶嘛。 係，所以佢個火個範圍就係佢自己圍住嗰位燒咯。 咁但係咧，當然碌柒咧。特別兇狠嘅話都好似， 成因為佢電池好似佢唔係個接頭問題， 冇錯啦， 咁就電池問題啦， 係直接嚿電同你直爆。 一般嚟講，你爆火係爆，所以著火爆炸係指充電頭個接位唔好，啲料唔正，咁我哋燃燒 就爆。通常 short circuit 啊，啲高熱去閃燃咯，通常係 啦。咁你就燒嚟一燒就燒個底嗰個接頭位置， 因為燒完就已經 short circuit 咗，已經冇電過，然之後就自動停㗎，係 啦， 全部嘢去。 但係 今次係入個電裏邊，跟住銀河中心咯。喺裏面爆出嚟啊嘛！ 一爆就嘣，成架車黑曬炸咗。 但系咧嗱，最緊要仲有一樣嘢喎，講咗咁耐，咁大家諗 唔紧要啦，而家全世界中国工厂嘛，中国都会爆炸，个个都知噶啦。 Sorry 喎，嗱， 系 啦，大家留意一下，今次碌尘咧，第一批货咧，其实咧就电池咧就俾人睇咗出嚟咧，有两间普威打嘅，一间就真系中国嘅，咁唔知咩鬼普威打冇啊？ 但好似都系 Samsung on 噶嘛，有份。 唔 紧 要，但系总之系中国的普威打，咁另一间咧就系韩国嘅普威打， 跟住就一票人 Samsung 自己的。 因为今次嘅问题其实唔系话做工嘅问题。即系唔系话佢啲用料差，诸如此类，而系 诶唔系关真系用料差，个料污染咗， 就系个料。 简单讲就系你嘅料控制得唔好，就系呢啲有问题差啦。简单讲， 因为好似我睇到好似话佢， 但系 设计有问题本身。 重点嚟啦，个笑话喺边度发生咧？ 如果设计有问题嘅话，就应该两间厂嘅 两间厂一齐办。 而家同你踢出嚟就系话韩国间厂 拉嘢， 唔系真嘅喂，不嬲买 Samsung 都讲紧，喂最好嘅系买 Made in Korea 嘅 Samsung 啦。 唔系你错啦，系买任何嘢都好有。其他國家以外的國家都是好過在其他國家買的，即是其他國家逼現其他國家。 喂，好好多啲即係充電器啊， 大部分啦、 啊，話到明啊，韓國電測用電，韓國電啊，話到明啲。 M I J 真係咁好，逼現在 Mika， 諗真啲。嗯， 因為好多廠都強調話你話，佢直情話到明嘅，夠你個尿袋寫到明啊，韓國電芯。 係，通常唔係日本就韓國，即係通常係電呢樣嘢真嘅。通常而家今時今日話要靚電，唔係日本就韓國 嘅。係咯， 嚇、啊，即係差少少可能台灣。 又三星係出喺依方面上係幾有名嘅，大家信得個牌子。 唔緊要，唔好用我名。 應該用日本出出名啲嘅。 我哋轉過頭會講嗰個柒，都係用緊呢間廠嘅電啫。其實， 哇， 嗯。所以會唔會爆開再傾嘅？ 唔緊要㗎，頭先淨係我自己啲 friend 啱講開呢、這個，因為有一堆 Samsung hater 噶嘛 ，Samsung hater 一堆啫，呢度計緊手， 跟住佢都話，佢話會爆正常啊，但跟住然之後話中國的會爆炸不是新聞吧？跟住話唔好意思喎、啊，爆韓國。 咁先係韓國嘅， 佢外族外咗啦。 所以中國嘅同你講安全唔使換，係啊，而家話唔使換嗰批機都係中國電池。 哇！而家最新。而家搞到係即係最新消息就係航空公司已經禁止咗部機上機啦。 誒唔係航空公司即係講澳航啦， 唔止 澳航。澳洲航空公司唔記得咗澳航。 真好似禁咗啦。 澳洲的航空公司咧，而家 confirm 到嘅消息咧，即係呢個文啊嚇，係講緊唔俾喺機上充電，俾上機嘅。 但問題就唔充電要爆喎。 民航處咧就講緊要禁上機，係啦。咁所以嚟緊應該會 keep 住 update， 就係話應該全世界都係禁相機噶啦，如無意外。因為你知道美國民航處做嘅嘢，通常全世界會跟風噶啦。咁、啊、但係最初消息，澳洲航空公司第一個動出嚟話要禁嘅，嗰個係禁機上充電啫，未禁相機嗰下嗰個 moment。 但我收到風就話好似係淨禁相機啦，因為 民航處，因為美國民航處搞 嘢。唔係喎，我唔知啦，我而家立翻咧都仲係話譬如 Qantas。嗰間嘢咧都 係，哇！好大聲嘅， 哇！有聲出嘅， 勁啦， 係啦，嗱，證明我哋即刻直求證緊啦。咁嗰度佢講咩咧？FAA 嗰邊咧，講完呢句嘢之後咧，澳洲呢個 Qantas 唔記得咩嘅中文啦 ，Qantas 小航空 ，Qantas 咧就係啦，就講明do not charge 啫，唔俾差， 講到明唔俾差， 唔俾差，達美就諗緊。咁然之後，美國嗰邊就係、美國嗰邊係 揾人 瞄 咗佢得唔得啊？唉， 美國嗰邊就係咁樣嘅啫。咁變咗就其實都應該 well， 但唔緊要，航空公司打聽打一槍啫。即係 FedEx 同你講，我哋唔運碌柒。 哇！咁你到底你呢速遞大鑊嘅咯喎，因為佢 點送貨咧之後？ 唔係啊，你明白？佢哋個 FedEx 嗰啲嘢真係揾飛機運噶嘛，大佬，你有咩分別啫？你就揾住你有個電話係個人用喎，見到仲攞面分鐘出嚟撳下佢啊！你大佬，你揾一個貨倉揾鬼落去 check 咩？大佬，直接突然間，咦？點解有個窿嘅？ 嗱，我而家睇到揾咗資料啦。首先，日本方面國家省宣布禁止帶你可以帶佢相機，但唔好用，唔好充電，亦都唔能夠放手計倉。 系啊， 華航、遠東、復興 就一路即係鋰電池電話就一路都唔可以寄倉噶啦，唔好咁啦。 華航、遠東、復興就絕對就唔接受拖運，亦都唔俾開。美聯邦航空、澳航、維珍澳洲航空， 唔係啊，真係有啊， 都話 update 咗啦之後。 係啊， 新加坡就真係禁啦呢鋪， 一路慢慢 update 啊。 都 ban use 啫，其實好多都係 你見到好多係慢慢去爆出嚟啲。 啲料就係同你講，最初覺得好似冇咁重要嘅，咁啊，淨係禁用咯。一同你講話 ，sorry 喎，部機唔用都會爆喎。 因為最麻煩就有啲人無啦啦就爆炸，係唔用爆嘅話先攞命啊。 係啊，就係講同你講 send by 都會爆炸，咁點咧？係咪？ 所以佢熄機問題就係、是，唔知佢會唔會熄機啊嘛。 其中有一單好正就喺美國啦，就係成部車燒咗啦。係 啊，拆曬啦，炸 咁但係嗰下幾搞笑㗎，美國呢個苦主。 哇！正啊， 我 comment 就係、是、 好奇壯觀， 跳錯船啦你。因為有人訪問翻佢咧，佢原本係個 iPhone user 嚟嘅，佢第一次轉 Android 就選擇咗比較多人識嘅 Samsung， 跟住拆咗 ，sorry 咯，碌柒咯，呢啲咪叫 即係碌柒啦， 呢啲咪叫碌柒咯，明唔明先？ 超級碌柒事件啦，依鑊嘢真係一賠償金，一賠償金出咗未啊？ 同埋咧，尤其是未知完全冇任何跟進消息，但係唔緊要先，我哋可以講翻啲近少少嘅，講又美國又日本又澳洲又新加坡，唔好咁啦，講翻香港先。剛才一開始咪講嘅，全球回收，但係其他國家包括香港、澳門除外， 香港貴咗啦。 唔係最初啊，開頭啊，開頭啊，因為我初初都冇留意呢單嘢嘅，咁但係冇辦法，我 Twitter 有推友咧係呢個碌系嘅用家，仲要係好核心嘅用家，因為佢點都要用碌系嗰碌嘢，唔知點解啦嚇，嗰碌筆啊 ，S pen 啊。咁但系 OK， 咁啊佢終於到一碌柒，就一口氣買咗三部。 哇！ 然之後買完唔夠兩日就話爆炸，全球回收，佢就唉撲街啊！點樣又話裝曬 app 啊，又話成要 正喎、啊！啱睇翻，果然係撐自己有啊！大韓航空講到明就係 so far 係 no plan， 我哋冇計劃。係 啦，乜事都冇， 唔緊要。唔系唔紧要，航空公司飞成日俾人炸嘅。 系啦， 诶，恐怖袭击唔关电话事。 O K， 咁讲翻我 friend 先。咁啊，呢头讲话全球回收，佢已经喺度头痕啦。哎呀，即系出事啊，点？过咗一日，香港 Samsung 出声明，唔关我哋事，我哋唔使回收。佢都头开心到喺出度出 post 庆祝。 吓， 再过两日，香港跪低。 唔係，又一單關公， 係啦。 原來我哋有少量，後屘俾人出咗 around 500部，咁咪唉。 咪有時呢啲嘢， 但我 friend 好遠喎， 即刻搞掂嘅佢要。 around 500部，佢居然三部都唔中喎，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 咁低機率嘅，仲彈七個五星，五星一品嗰一個啊。 咪都係嗰句，喂，記住啊，佢係冇粉換啫，冇人話咁想爆啊。到呢個 moment 都未有中國電爆，唔代表佢唔會爆噶。始終你記住 Samsung 嚟噶， 唔係你錯啦，係跟翻頭先我哋發現嗰個事實，銀行嘅中心唔爆真係唔啱數。 所以你部機都遲咗爆噶啦，放心啦。 唔緊要，個部機都難坐一爆嘅，我到最後。 人生自古誰無爆咯？ 嗱，不過冇諗過拆到爆。 不過而家就睇下以後會唔會有咩大規模嘅，因為一定有人到嘅，一定 賠錢㗎。你唔使 Carson 有㗎，排緊隊㗎啦。佢好彩佢早應啫，如果唔係佢 Carson 仲大啊。 係啊， 你越早啲嘢。因為通常你都賴咗嘢， 係真 的。你知道你出嘢一定越早揀越 佢唔應啦，不嬲呢類型嘅，即係燃燒咗爆炸又好，通常都係零星幾部嘅啫嘛。都話落你大貨嘅味道已經爆咗幾十幾廿部咁。 三十幾部啊！我而家睇新聞，我睇新聞嗰篇新聞已經話三十幾部，正常未知。 即係你記住，未完全正式全球買街㗎，有 已經咁多啦， 等緊㗎。 手機爆其實家間都有啲嘢，即 iPhone 啊，其實都有嘅，即係好零星嘅啫嘛。 通常都可以同你講哦，個別事件我哋 你用錯火牛嚟嘅，用呢啲先唔錯。 或者甚至乎有啲可以換電嘅，同你講哦，你用緊 third party 電之類似啦，係咪？ 但係既然唔換得電，又搭嘅又係佢嘅，係 啊， 即係蓋回啫。 最緊要係記住，唔係差緊電咁爆。通常爆都係差緊電㗎嘛，通常啊。但佢依家唔係，我同你講，成敗都會爆啊嘛，咁點啫，大佬？ 唉，咁你就 over 甩啦。 咁講多日機緣， 唔係喎，今次唔好意思啊，啱望翻啦，印度真係講明唔俾攞相機喎，直情唔俾攞上去。 都話總會有航空公司會禁㗎啦。當年唔係你睇下，連 FedEx 都同你講，連運都唔俾運啦。 大佬，喂，咁多個飛機， 仲有爆點算啊？新嘅 炸機 啦，比較新嘅 version 啦嚇。香港消委會都講咗，叫你哋唔好賣。 即係雖然我唔敢話，雖然依咁即係。唉，賴嘢其實間間都有㗎啦，但你賴咁何其壯觀啊！ 嘢咁講，如果個別 case 你仲有得傾，係咪使用不當？你咁樣爆就一定係製造有問題，你講唔通嘅成件事。 唔緊要，我都仲係嗰個 comment 或者維持原判。 Samsung 正常運作中。 咁啊，因為通常都係有啲電漲啊，間唔中有嘢係真係咁誇張嘅就會。 屌你有乜嘢電會唔漲？你今時今日啲鋰電池講真，爭在你用咗幾耐先漲嘅啫。 就咯。 但你而家講緊新機落地喎。 唉，真係該會。 一個月都未有啊，攞咗 爆炸，人哋炸你又炸，你炸得咁誇張嘅，即係啱啱 perfectus 嚟話，佢成批房幾百部，但你炸連鎖輝成部炸咗，你走去炸人哋機點算啊？你點算計啊？ 嚟緊咧，真係可以抌本少少噶啦。你寄信恐嚇人咧，唔好寄粉末，唔好寄刀刀片啦，叫碌柒過去啦。 哇！ 如果你話 FedEx 呢啲寄貨一貨咧，唔係幾十件啊，係上百咁樣， 就係咯，一炸連鎖反應， 成版咁去㗎。 呢度嗱，呢度啱啱我同阿 RB 有傾過另一個笑話㗎。話説架 Jeep 咪俾人燒咗嘅， 你嗰個 SUV 嚟嘅話 ，Jeep SUV 啊嘛。嗱，咁佢就話啦，咁你知好興㗎啦，冇印象啊？香港買嘢係咁㗎嘛。好啦，你買完攞翻嚟退，我會退等值嘅嘢俾你嘅啫，我唔會 退 cash 俾你。 冇錯啦，好啦，咁你諗。你个Jeep烧咗嘛？我赔翻你部Jeep等值咁多部碌漆俾你啊！ 哇，正咯！ 跟住嗱，我哋跟住话咁啦，当佢哋用嗰啲简单包装啊 pack 好晒啦，嗰啲恐怖啲不毛袋包住算啦，一个箱入起晒。佢称住两箱嗰时行出街，应该会被 FBI 指住头。 唔系行出街系咪有事嘅？咁但系你总要去啲公众地方，啲公园， 咪会经过啲重要场合啦 吓。咁就同你讲，有人 touch down 你噶啦，应该第一时间啲差佬冲埋嚟。 系啊，即刻 freeze。 仲 freeze 美國佬而家唔興噶啦， 撳落佢先， 就撳咗落地先算噶。 係，跟住佢話咩事？你而家懷疑你攜帶自殺式炸彈襲擊？ 嗯， 真係咁要講乜啦？好啦， 唔緊要，仲有一樣，有個好正嘅爛擊，我同個出友講過嘅。你部機爆唔爆都好，因為驚佢會爆咧，你碌柒咧都唔係擺咁近你碌柒啊。 係啦。講起呢個咧，如果係啊，喺誒之，我喺我哋啲荒漠谷裏面，曾經有某人問過買咩手機話， 曾咩經一現上上行色啊，而家未決定啦， 仲未決定啊，某柒啦，炸柒啦， 我都話叫佢碌柒，我 first time 已經叫佢買碌柒啦， 係咯，買碌柒啦，炸柒咗佢， 唔係買機送啊，咪而家唔送啦，當年送啫，買機送即時送個免費換機俾你喎，幾好？ 嗱咁碌柒送唔送翻咧？如果炸斷咗碌柒， 呢個你可以試下先知。 我唔算， 唔緊要。佢又係嗰句咯，我送翻炸斷你碌柒等值咁多部碌柒俾你咯。點解啊？上次炸你唔死你大命， 真係太誇你嘅地方。好啦，嗱，講下另一，跟住講下就啱啱好嘅，就話 iPhone 七 都係七， 都係七， 這是七。 This seven 香港好啲，這就是 iPhone 七。而台灣就這是七， 有冇聽過咩叫架床疊屋啊？ 咁好，但係你唔知台灣咩？這是七， 冇問題啊。喂，咁係喎，係七喎，而家 係咯，就是七， 就是七，就是七， 係啊，台灣就是 七。哦，幾好。 This seven 七， 乜大陸好似係七在社內啊嘛？ 大陸真係唔知，冇睇，揾大陸冇官網啊？七，好似真係七在社內啊。嗱，講翻今次發表會啊，星期三晚，即係星期四凌晨一點啦，就發表咗就係七發表會，七在此， 喺 度， 七 喺呢度啊， 呢個 OK， 七 喺呢度。就嗱，首先就係嗱，講咗啲唔好等，首先由細講到大，即係典型嘅一鋪嘢就係，首先一個剪咗兩條線就當係新耳機嘅 AirPods 藍牙耳機。被日本人形容是有兩條烏冬在耳朵流出來的，地球的世界 再不是物電子牙刷頭咯， 是咯，將 Sonic Cave 那個牙刷頭伸進耳朵就可以了。這次呢他價錢其實就不貴，有些人說貴，喂大佬，其他完全無線藍牙已經坐底兩千的，兩千千 幾美，是真的，特別 fair， 你不要拿那些傳統冧住嚿嘢嗰藍牙俾先，你講緊係真係左右耳完全冇線嘅藍牙耳機咧，唔方便嘅。 依個係好平。 咁以佢呢個定價咧， 係平 嘅，唔可以叫貴嘅，即係平可以傾，但係絕對唔算貴啦嚇。 嗱，之前 咁，但係個 design 咧，真係雖然佢叫 AirPod 啫，部風扇係七，但係我覺得呢個 design 應該係七咯。 烏冬我都話兩條烏冬流喺耳朵流出嚟咯，你食烏冬食咁多啊，食到你耳朵流出嚟啊，嗰種 你見。 今時今日已經越嚟越多、欸欸、 以備後事通的， 冇錯啦，唔係真噶。你今時今日已經有好多唔同 design、唔同類型 design 嘅越真係所謂真無線耳機啦，即係左右耳冇連。 即係兩粒嘅，好似耳塞咁樣嘅，都係。 你通常都係一粒嘢一粒嘢嘅啫嘛，點會突嘢出嚟㗎？ 嗱，一般嚟講，嗱唔好一般啦，即係我話安橋嗰只咧就有兩個大嘢突咗出嚟嘅。因為佢擺要塞嗰嚿塞嘅電池同埋塞嗰個藍牙， 唔係真嘅，你會有嘢有個框喺度，但你唔會咁一條嘢抌出嚟，好搞笑。 唔係嗰條嘢當係當埋個麥克風嘅，即係佢攞嚟當麥克風。 而家好多人已經講緊啦，喂，AirPod 呢個 design 係咪可以調轉戴嘅咧？向上型啲喎。 我覺得可以當，我覺得攞嚟做耳環會好啲咯。整個 已經有人 design 咗啦，唔係攞嚟做耳環啊。是跟你講穿咗個耳窿之後抌條繩出嚟咧，勾住你，勾住你個 AirPod 啊！ 或者唔係，或者 唔用嗰陣就抌喺度當耳環啦，用緊戴翻上。 或者係整個好似人嗰啲咧，運動耳機嗰啲扣咧，扣住佢咁扣住喺耳仔度咯。 就係嗰種咯。 嗰種會夠，喂，我嗰種得喎，因為其實嗰因為耳機本身設計就同以前 Apple 送嘅耳機一樣嘅。可能嗰個有唔知係咪因為有線關係咧，我成日都鬆忽忽嘅，我耳仔問 係鬆噶，唔係係證實肯定，我好多 friend 都試過係鬆噶。 所以我睇下就 同咗無線就同你講唔使買啦，執得低頭得咪執咯。 反而就係我而家就唔係，不過有一樣就係佢鬆忽忽可能有線關係，睇下真實就算睇出咗係戴落點先。 唔係嘅嗱，都嗰句成日都話跌咗執唔翻咧， 唔緊要噶，你可以試下先噶。而家咪將你對舊嘅 AirPod 剪線自己試咗先咯。 費事麻煩啦，嗱。 唔係。成日都講嘅跌咗邊點算啊？其實好簡單嘅，而家好多嗰啲 online game 可能連動嗰啲咧，咪有個 po 諗，咪大家出 post 嘅，有個房招對手，第時仲會好多 post 噶啦。招右邊， 欠左耳，欠右耳， 唔係招右邊，點解我要左邊，你仲要右邊咁買一盒翻嚟，咪大家 share 佢咯，咁冇嘢嘅，個電黑做你用，你攞啦。 而家第一時間好多人 concern 啦。我如果就執到一邊咧，可唔可以直接 pair 到第二邊噶？即係另一對嘅話， 真係 我覺得慘過翻埋 iPhone 翻埋 AirPod 咯。 咁啊，但係先講，因為都係貫徹翻蘋果近年嘅 design 啫，多鳩魚。你睇下佢 mouse， 你睇下佢支筆，就已經知啦，係咪？ 你明白都係嗰句，以前編輯狂人 design 啲嘢係有佢啲 sense 喺入邊嘅，而家就變咗一堆電腦人或者啲所謂 designer 仲喺度諗嘢咯。佢唔會諗 user 角度發生緊啲咩事咯。其實， 依個都係嗰句啦，等佢出咗嚟先。因為有時淨係講我哋陣咁睇，我真係好難講話知但應該講真件實物出嚟咧，我會走去 Apple 買個十四日玩兩個禮拜，或者玩兩日，翻嚟都唔妥就睇翻俾佢攞翻錢。 你戰爭咯。 喂，咁 Apple 佢任何十四日內退貨咁可以，我驚我住啦。 真噶，你同嗰啲撲街戰爭咧，老尾啊老尾，你知買咩都去退款噶啦。走去買件名牌，然之後去完波就退翻佢，嗰啲有乜分別咧？ 有分別就係佢依個服務雖然有咗咁多次，但係我就係退過一次啫。但係我買之後冇退翻嘅、 真 係。即係好似買個買 Bose 嗰個阿巴生的咁樣，我叫我買住，我冇退翻啦。即係有呢個服務，咁你有呢樣嘢梗係好冇噶嘛。嗱，依啲咁嘅冒險，最後買新產品 AirPod。都差不多啦， 跟住 到粒塵啊， 唔係最手錶 Apple Watch Series 2 唔係二點零，唔係二，係第二代 Series 2。 我就喺度諗緊，嗱記住 Series 2啦，然之後好似話舊版會 rebrand 做 Series 1啦。 係啊， 我想問翻先，咁意大利版係咪叫 Series A 啊？ 屌，要驚要驚爛爛得好緊要。 今次有人唔明。 你明白 啊？唔系啩？ 超四啊！二甲联赛啊！ 二甲喎！ 二甲联赛啊！嗱，今次就是防水方面强化到50米， 唔系即系真系终于可以游水啦！ 唔系，但系我仍然唔知道系喺水上面系 check 到心跳先，因为其实而家我唔系好清楚系咪 check 到心跳 嘅。难讲嗱，因为咧佢所谓嘅防水技术咧唔同以前，以前好多机好多好多电子嘅防水都同你讲真系包实佢，等你唔入水啫。而家Series 2的防水技術告訴你，它不是防水，它是排水。你在水裡面用喇叭的震動去排水出來。喂，那你的心在跳緊，它在哪裡震緊？那它在測緊什麼呢？其實 不知 道。不知道 了。今次就是首先它的所謂晶片強了 5%， 因為其實第一代的 Apple Watch 是真的挺慢的，就是這樣等成分鐘才撈了一些東西出來。 不過呢個嘢我覺得純粹設計問題。 你諗翻第一代嘅 iPhone， 唔知第一代通常都係咁噶啦，唔好咁啦。 第一代係咁噶啦。佢而家就多，同埋今次有一樣我嘅幾中意嘅就係佢嗰個同 Nike 合作出嗰個版本，幾靚仔嘅嗰個 Nike Plus 專用版本，幾有型有款嘅。係啊，我想買，有衝動買㗎。 買 3000蚊啫嘛，最低版本有 冇？知嘛，係咯，買。 同埋加咗搪瓷搪瓷機殼。 買。 睇點先啦呢個，等我睇下先。因為我就第一代，我就第一代嘛，今次。 但係好搞笑就係好多人冇乜嚟為意就係、是，咦喂？最貴嗰只幾廿萬嗰只點解唔見咗嘅？ 平咗嘛？ 直頭唔係啊，冇咗24K 啊。 哦， 係啦，係 冇咗24K version 啊，今次。 電子手錶，尤其是你依啲錶，即係出咁難。 佢、哦、當年話要打 luxury 市場嘅喎、哦。 黐膠線，黐線，不算啦，隔唔係咁講。 佢親口講嘅喎，唔係我安俾佢嘅喎。 唉。Apple 間唔中有發神經嘢噶嘛？ 佢話而家佢話而家佢賣錶 luxury 錶，佢僅次於五支火柴嘅啫。 咁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冇數據手上。總之又以佢咁講，我咁聽啦。依日今次純粹小典型小升級，有一個有錢我未必會換嘅，但雖然好靚仔嗰只錶。 同埋咩？真係有一樣嘢，我見好多用緊第一代錶嘅人都會提嘅，就係即係終於肯懟個 GPS 落去啦。 呢個真嘅，因為你雖然話我跑步一定帶手機，但係咁有啲貨，有啲人係唔帶手機噶嘛，大佬你我有帶手機， 真係有啲人淨係帶隻錶就跑去噶啦嘛。 應該咁講，你而家你講喺你喺 city jogging 啊，你喺跑步機嗰啲，我唔同你拗啦。喂，有啲人跑山咁，大佬你仲要孭住咁，咪佢有機會成為冚豆，真係 咩？通常都用 arm band 嘅， 咪咯。但係問題唔係你 arm band 都會， 總有人會唔帶電話。 咪咯，因為咁講，而家你 iPhone， 我當你買部 SE， 你都有翻一個一定大細噶嘛。你諗下，你真喂，我真係唔想抌一嚿嘢喎，大佬。我真 係題外話，作為一個用開加冕跑步， 提翻頭先啊 Peter， 即係唔關出唔出事，唔關咩事嘅話，等你話跑山咧。跑山先應該要打電話，唔好咁啦。 啱啊！ 你跑你 City Jogging 反而你帶唔帶冇乜所謂啊！ 跑山一定要打電話。 你跑山你唔打電話，你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講法嚟嘅，大佬。 通常就係咩咧？你諗住落街跑兩圈，唔想打電話，因為咁樣先係 Apple Watch 可以聽歌噶嘛，你可以用藍牙。 我已經聽到傑特想講係咩話？落街打兩圈。哦，明嘅。 嗱佢今嗱首先唔好講，我跳開咗咩支援 Pokemon Go 啲嘢啦，又唔關我事，我唔玩嘅。 太搞氣啦！ 佢音嗱。佢今次多咗 GPS 咧，維 WiFi 咧係好嘅，因為你起碼就唔使要帶咗個手機， 同埋 不提外話，不提外話。頭先我講講嘅就係、是，其實咧我試過帶 Apple Watch 去跑步咧，我覺得麻麻地舒服嘅，唔知點解我硬係覺得好似尖嘅，因為我帶開加冕嘅跑步 咧，你冇 攞 啲鼻啦，大佬， 我硬係大佬好怪感覺，所以我咧算啦，即係我覺得其實依跑步， 尤其是你嘅，可能佢唔好咯。第一代 Apple Watch 咧，佢始終冇真係正式一個叫做 Sport 嘅 version。佢嗰個所謂 sport version 都係同你講只係 cheap version 啫嘛，佢唔係 design for你運動噶嘛。 所以我佢依所以佢要取代我只加冕 235。 我所以我而家等其實我諗第三代，因為真係可以取代我加冕，我唔使再買一隻錶咩？ 唔得，你梗係要買埋第二代先啦。頭先話買個 Nike 啊嘛，買。 不過我真係好鬼似當年 Nike 揾 Tom Tom 出嗰只 GS 錶，個碌完全一隻新。咁好啦，再去到最重，去到主角啦。 終於到七啦。 係啦，七。掟好快地提外話嘅就係、是、數字電話公司第二日已經出 mail 叫我預約啦。咁佢幾時預約都唔關我事。 但係咁喎，但係聽翻阿苦主講咧，用數字電話公司嘅寬頻咧，走去訂機係訂唔夠到喎。佢幾多要用 PCW 個 level 先訂到？ 唔係，唔緊要。對我喺我由於我十月咧。在那間公司的合約就滿了，現在就拒緊我不緊，因為其實是很抵死的，因為在八月中呢他滿前兩個月漏我嘛，我一路就將他電話掟到那些真聽那裡，一路不聽，有一次我三日沒用三日聽一下，跟住漏我，你做我兩個月得閒先啦，不要急的，沒所謂啦，我等新電話，出新電話先告訴我知啦，一路灑去，好啦，現在我啦，你十月出不到我所以我又不急，你給不到電話我不用坐你啦，最簡單，現在拒緊我不敢啊，嗱，今次咧就其實最重要嘅改進就係多咗鋼琴黑，呢個最重要嘅。 但係真㗎，我嘅講法係，你走嚟整個鋼琴黑，喂，你整翻個偽鏡框俾我算啦。 係啦，呢個真啊，因當年iPod Classic 啊，嗰個偽鏡框係靚到絕㗎。 iPod 係 啲鏡框， 到其實iPod Touch 都仲做緊嘅，我鏡框底，直至到講緊轉物料轉做鋁。咁明嘅，以前嚟講緊因為鋁個做工你要做令係有一定嘅難度，所以就全部都瓦式。只不過佢已經將個鋁嘅製程做得好好，佢個磨砂嗰個噴砂已經做得好靚，呢個真嘅。咁但係喂，今次你終於所謂嘅突破，你喺個鋁殼度做令面，你點會無端端整個令黑出嚟㗎？你梗係復刻翻個鏡鋼出嚟先啦，係嘛？ 難啲喎，如果佢噴漆嘅話，因為佢而家基本上屬於噴漆嗰種嚟噶嘛，係。 乜都係令面啫嘛，即係你將個銀色做令啫嘛。 你又唔覺睇落去似係倒24K 嗰種感覺，倒上去 唔夠好咯，即係我佢做出嚟，如果佢 唔係，所以佢講明二花咯。一你唔係倒十八 K， 因為以前鏡鋼佢唔係倒，係真係打磨出嚟咯。咁效果，我覺得效果。 但係而家你始終做咗鋁。 唔係，其實打磨咧會點講嗱？你話如果鋁邊磨咧，我可以答你咧。之前我用一部 M 八咧，佢有條鋁邊嘅，好快花噶啦。我爆殼都好咧，都好快花。 以前鏡鋼係幾襟嘅鏡鋼。 鋼啊嘛，那是 真係好襟嘅。 但係那是鋼，現在講的是鋁。个硬度争好远， 当然啦。 就算几坚硬嘅铝都好，佢系硬正，但系唔代表佢唔好。 讲到好似依家钢琴黑唔会花咁，唔 会花啊！ 我 会花噶。 我唔系，我就话我话铝几硬都好啊，佢都唔够钢个硬度啊。 明啦， 所以变咗冇计啊。 纯粹系我唔系话要翻个镜钢底，我要翻嗰个 style 嗰个 look 啊。OK 明。OK 嗱，系啦，咁你佢咧就今日咧嘅呢个所谓叫钢琴黑板咧，就得128G128同埋染六两讲，冇入门嘅32， 合理啊。所謂即係佢要做到佢唔同你講，但係算係一個叫 special edition 身份象徵咯。 係啦， 一睇呢部我知，128噃。 係啦，第二就係、是、 如果你唔笠殼嘅話， 其實預咗，其實都預咗㗎啦，即係好耐之前已經傳咗好耐，傳咗成年嘅就嗱，係放喺16啦，即係 早上應該 唔夠位啊嘛。除咗我麥裏根本唔攞嚟上網唔打機，除咗我唔帶麥， 真㗎，你以前都仲可以話唔上網唔打機。你而家同你講相又大食，片又大食，我就當你唔聽歌唔食，但係你部電話點都會影得我相啦啩？ 唔使啦， 影到兩張就 唔使噶。我 exactly 我身邊有個親戚就已經係中咗啦，乜嘢都唔做噶，網都冇上嘅電話，屋企上 WiFi 咋，最多打 Candy Crush 一隻咁大把嘅啫。就係嗰日無啦啦去澳門，唔知睇嘅咩 show， 突然間唔喐，唔係唔喐，跟住 check 翻。部機16G 啦，用得即系 around 十 G 11G 到啦，開機得翻嚟咩？全部相同埋片，你點啊？全部拍嘅，冇嘢爭撈過落去嘅。 就係、是、咁簡單，你明唔明先？而家乜都講高清，咁、那個 size 就自然大。16G 你諗下，佢仲要唔係開 live photo， 你開埋？ 喂，嗱而家尤其七仲話同你講4K 片落 film 喎。 冇30啫。 唔系六十咩 ？4K 都唔到六十，睇个三十。 O K， 嗱，第二个点就系、是iPhone 7 Plus 双镜头，一个 Tele 一个广角，一个三十，唔好一个三十，一个七十。 哦，佢咪同阿 LG 倾咗 Python 啫，可能冇嘢嘅。 系啦，咁就可以有咩就你远距离咪用七十咯，即系令我想联想拉卡一只镜头，所谓三段变焦就咩？24、50、75。咔咔咔嗰只变焦， 冇问题啦。喂，以前用相机都系咁噶 转焦，唔系变焦，系转焦。 咪以前用相机都系咁噶啦。 佢今日咯， 得两段或者三段嘅啫嘛。 而家两七三五七十咯，转焦咯，你三十一系七十五咯， 冇问题噶。 全今日就全机用防光防守阵啦。 以前得系啦，终于全完啦 ，iOS， 因为佢唔再需要个防守阵去分级数啦嘛，佢多咗个变焦啦嘛，明唔明啫？ 系咯。另一个咧就入关啫，俾其实传咗好耐嘅，大家已经觉得系事实噶啦，取消3.5寸头。 系，咁但系我觉得真系戆居咯呢样嘢。 虽然大家 你 唔用一件事， 你嗱真嘅，你冇咗个3.5寸，你可以话我哋听歌嗰班可能会有影响，点点点。你可以倾下电话系咪都系听歌呢样嘢先？咁但系真嘅，我以前一路用电话，或者而家其实都系嘅，间唔时都会噶啦，同啲 friend 真系叫煲粥，讲足几个钟。咁你冇理由揸住部電話嘅啫，跟住 hand free 噶啦。咁但係喂，你用藍牙 hand free 啊？藍牙都冇電啦。咁你就梗係叉住部機，一邊叉住部機，一邊用有線 hand free 坐喺度，攤條條做住其他嘢吹水啦。而家點咧？ 我做法係揾個可以支援 hand free 嘅藍牙喇叭咯，跟住再手機插電。 哇！真係辛苦你啦， 唔辛苦，因為而家基本上而家好多藍牙喇叭其實都支援你講咗電話通功能噶嘛， 十二嗱，南亞北插電，手機插電，跟住又同朋友講嘢，出咗打機，連耳聽 V 都唔使戴， 就係、是、要兩部插住電嚟搞咯。即、哦、原本我只一嚿個搞掂嘅嘢，而家要搞到 係咁，你都咁你都留翻啲空間俾富咗出下啲古靈精怪嘢嘅。比堅尼已經出咗啦，比堅尼已經出咗一開二啦，一開二嘅嘢俾你攞嚟插支援 Lightning 線同埋 Lightning 充電啦。 但係好搞笑就係、是，喂，你咁你還要做得開二啦？你話三點五有幾難啊？ 真系难，佢要加翻粒 chip， 如果做得唔好，佢又扭夹，不如索性唔好俾啊，你自己搞掂算啦。而家摆佢拣摆个盒落去嘅嘛，其实 系 咯，一个类似 USB 盒咁有咩做咧？ 嗱，真嘅，我就当我用 Belkin 呢嚿嘢，如果我要插住电，又要用翻其他传统的有线 headphone handfree，我就要首先插住 Belkin 个 dongle 啦，然之后一边插住啦，听到先。一邊插翻跟嚟嗰條 Lightning 轉 3.5 再轉，哇，精彩咯！ 唔係咁啦，我唔好講咁複雜，我當你吉翻佢條 3.5 earpod 算啦，用住先啦，用翻佢原本嗰只 headphone， 唔好講咁多複雜先啦，頂住先啦。 仲要同你講唔跟顏色， 只噴，咪噴槍噴， 你噴翻個 jetpack 俾我。 唔係唔得，但係我唔識，我技術做唔到。有人噴到，但係我唔得咯，光但係光有啫嘛。 知嘛？做啊！ 喂，咁唔係我做唔到啊！但係我即係做得到嘅嘢嘅，唔係我唔識咁解啫。 即係有夠搞笑呢樣嘢。 係啦，唔係 你有冇睇？大家重温下部電話要用 converter 先插到 headphone， 其實幾多年前嘅事。 早排樂視嗰堆樂奪嗰單咪已經係咁咯。 又唔好耐啫喎， 係咯。 嗱，早排嗰集咪就係因為先傳咗 iPhone 七做呢樣嘢，然之後佢哋搶先出啫嘛。係 啊，叫啦， 算係同 Grid 算係同台機啊嘛，所謂嘅。 之前好耐啦，因為之前就 我之前就係要去到差唔多登峰年代啊。 嗰啲佢電話係用 啲 feature 方，係 啊，專用線啊，全部都係。 係啊 ，Sony 有 Sony 嘅線 ，Samsung 有 Samsung 嘅線，仲要即係唔同牌子，甚至乎唔同 model 有唔同嘅線，好挑煩噶嘛嗰陣時。 係啊， 即係而家同你講哦，回復原狀啦，幾好。 不過我而家就等睇下深海出啲專用線啦，因為佢唔係而家好處嘅。 但其實我比較中意咧，係阿狂人嘅答法，這是勇氣。你有勇氣咁樣收啲 user 錢，都好真係幾有勇氣嘅。咁啊，成個制度根本就係為咗俾你 MFI 嗰度賺錢嘅啫嘛。 都唔好話喎。嗱，佢而家咁樣嘅話咧，其實我期待就係、是、你成班友成日彈佢話佢粒啲黐叉垃圾啊嘛，咁冇咯。自己買自己揾咗出嚟 靚嘅，而家 不嬲都有 Lightning 嘅 DC 噶啦，使鬼佢 cut 咗個三點嚟。 但係最大問題即係邊度啊？佢而家 output 咧24 bit 48 K。 哎呦，多謝曬！ 而家好多係24/96，咁點啊？你幫我 cut 咗單 sample 定點啊？你點從佢做咗嘢？ 當 sample 咯，有冇緊要啫？ 嚇、 啊！你班發燒友都唔用 iPhone 噶啦，可？嗯。 咁點解 Belkin 嗰嚿嘢叫 Lightning Audio 加 Charge Rockstar Chainmark？Rockstar 咋 ？Rockstar Chainmark，我真係哇！跟個名真係夠破過去。 嚟先，咁同 Rockstar Game 有冇關係噶？ 應該冇啩。 總之，但可能你買完你咪做 GTA 啦。 嗯， 即係嗱，另一個咧，我覺得係佢取消咗三寸頭咧，就多咗就係今次全防水啦。 講唔通 ？IP 六七 講唔通。我拿住呢部，攞住呢部会爆嘅嘢，已经成部防水噶啦。有个掣俾你真系揿到，有埋 headphone。 日本嗰架机冇3.5 日本嗰架全部都防水。 嗯， 你唔好同我讲 Sony 自己拆啫，攞个防水胶嗰啲我唔倾啦。系啦， 唔系跟住佢多咗喇叭，佢因为佢而家就跟住收喇叭。 记住嗰、那个唔系叫喇叭，佢系 Bumsang HTC 嘅。 应该系嘅，睇落去点睇都睇唔出系第二间噶啦。 冇错， 同埋佢耳仔机今次咧听咗个耳位位置都系喇叭啦。 咪就係崩山咯 ，HTC 個崩山咪就咁做咯，佢偷咗個上面嗰位就係喺 headphone 位出咪直情， 入邊啦，俾聲啦，諗住就， 嗱有得斟酌嚇，唔 guarantee 啊 ，HTC 嗰邊嗰個埋單啲人發覺就，你擺埋一邊聽歌就冇事嘅，你睇戲做咽音邊嘅，一邊低音一邊高音， 咁拆細要出去先知啦， 係啦， 同埋防水啦 ，IP 六七啦，依個就對，同埋今次咧取消咗實體制啦， 取消咗一。个实体仔，你冇讲到取消晒咁先 啦。取消实体控制取消咗， 表面上仲見到個掣實際係撳落去嘅， 變咗 touch screen， 係啦，純 touch 咯， 係啦。但係話俾你知，咁俾有手機， 你先喂，同 HTC 一模一樣咯，個又係摸落去咯。誒， 係 睇下頭先， 頭先咁咧就盡量少掣啦，典型嘅。咁 唔係盡量少先，喂，不嬲你即係 iPhone 用家苦主嚟㗎啦，個控制通常最快壞就係個控制㗎啦嘛，你記住，仲俾你撳落去啊！尤其是你記住啊，有咗指模認證之後，個控制複雜咗好多啊！以前試溝但換個掣落去撳到都得㗎啦，而家同你講嗰 pat 嘢壞咗就壞咗㗎啦，咁梗係少樣嘢壞好啦，係嘛？ 但係有冇諗過呢？如果而家壞咗，你可能要換咗個 mon 去喎。 提一提先，唔係係成部機換 ，sorry。 因為唔係而家冇而家隻唔係壞，因為佢本身佢想唔係撳落去嘛。 這個有個笑話的、這個、有個插曲的話說那天見到部機防水，突然間那天即我們收到個老闆 order 就說他要部256阿克那就可以了，看看能否按到，好彩按到，但跟著那天早上我突然間我想起，我問一問我老闆，老闆是不是買 Apple Care 好一點，是為什麼防水、啊我們個月都爆了一部 mon 的了，不要理會什麼，總之 I 字頭那些一定會爆一個 mon 的，怎麼都已經不夠 Samsung 了，那些那呢啲会爆咗攞出去换冇防水嘅，应该佢唔防水揦嘢嘅。 耶、 yeah. ， 但唔紧要先。讲翻个 touch 个 touch 嘅控制。先讲即系其实touch 嘅所谓即系所谓实体键，但系 touch 嘅好多唔同牌子嘅 Android 机都做咗好耐嘅啦。其实Apple 今次个掣咧就会同你讲，喂。我哋唔係淨係 touch 落去咁簡單㗎，我哋為咗要俾翻你哋撳掣個 feel 你，我哋裏面有 motor， 有個 tap pad engine 俾翻個 feedback 你，係就咁講好似好神，但係聽一眾嘅鬼佬已經有實機試緊嗰班咧，個個都話好怪咯， 唔慣咯，即係有啲似 MacBook 嗰、那個撳落去 就係講緊佢哋用開 MacBook 都覺得怪啊。MacBook 嗰個冇問題嘅，但係呢度個控制佢哋覺得好古怪啊！ 咁啊， 就係有比較之下講緊。 咁啊，真係要睇下先，就先知啊，一未用過，好難講。咁差唔多啦，因為其實啲功能快咗啊 ，K 卡嘢都其實冇乜分別嘅，都係都係嗰個嘢啦。 你都講，你都講有一樣嘢嗱，後邊四粒閃燈就唔講啦，冇乜特別嘅。但係前面換咗700万像素咯，終於都仲係去唔到4K， 啱啱去唔到4K， 吹咩？ 係啦。咁大致上呢部機佢話9月10日出咗啦。 啊，仲有一樣咯，可能你哋少留意咯。印象中 Apple 有廣告，佢哋係唔會用 Bit， 唔會用 Bitito， 佢哋話 Bitito 唔會。 如果唔係 Bitito 用咩佢？ 而家咪 Bitito 咯，係咧。 係啊，兩組嘢啊嘛。 係咧。 兩個高效能同兩個低效能啊嘛。 No no no， 佢講法唔係，佢講法兩個高效能同兩個高效率。 係啦， 個率字嚟噶，唔係低效能啊！記住，嗰兩個唔係低效能，佢係高效率。 唔 係、okay? 高效能同高能源效益。 系啦， 系咯，咪就係高效率咯。 咁你 睇你邊個 譯 法嘅 嚇？咁佢點講咧？我覺得又話， 之前你明明話 Beta 同 work 嘅喎。 係佢應該講就係嗰時佢嗰時唔一同而家唔一兩樣嘢啊嘛。係 哦。 以前唔同，而家唔同啊嘛，時代唔同咗啊。 哦。 幾好呢個理由。今日多今日多咗又多一個鐘頭，7% 多一個鐘頭。 其實咧呢度我都有個盲點㗎，多一個鐘嘛。有冇諗過點解多一個鐘啊？里面冇咗声卡嘛？你吸翻个 headphone 上去，嗰粒 chip 又攞电咯。 嗯， 咁埋单可能分分钟少咗噶。其实你吉住个 headphone 试嘅话， 耶、 yeah.。不过咁啦，等呢部机如果到咗手啦，我就开集嚟讲下啦。 唔系你同阿 你订 两个可以 订 翻 啲咩 嚟 噶？ 啊，你两个都话想换机， 你睇边部啊？你 我都系七 plus 一二八咯，咁黑咯。 哦， 即 back 啦，系咯， 零黑啊？ 系啊， 唔系我睇下你可以开嗰集之前部机花咗未先？花几多先？ 我买套，我买套嘅，一定落套嘅，因为我成日跌烂，我唔惊花，我惊跌烂。 但先讲下，有人即系唔系呢啲机啦，我系识得有个 friend 直接唔记得用边只机嘅，都系金属壳底噶啦，系用完套倒翻咯。 系啊， 佢系拆套嗰日发觉，咦？点会花咗个套？ 唔知点解花咗？ 唔系，好简单嘅啫，唔系噶，呢个先简单啊。一個套有罅噶嘛， 冇錯。 你有時拎啊拎啊，即係鏈咧，咁你其實會有時會咬起咗殼，有啲空氣入到去啊，有啲塵出入去咧。嗱，夾住粒塵好簡單啫，夾住冇嘢嘅，個殼掹掹插插咧，咁咪個摩擦力，咁咪磨翻個殼。 即係雙珠咁樣， 咁真係唔知喎、啊、要问下你喎、啊、又。 好有经验、啊。 我都好有经验。主角主角主角主嗱上面一拍啦其实超大钟啦上面讲一句 ,PS4 Pro,PS4 Sim,PS4 Pro, 性能强咗厚咗沙燕多咗但是、PS4 Sim 其实以前嘅薄板即係而家计嘅薄板。 唔係你 PS 永远都係出咗一轮就薄板㗎啦。 PS4 Pro, 重点就係一性能强咗二支援 HDR 影片。 唔係，部部都有， 全部 啱啱改 firmware 得 啦。 係啊，即係擺 PS 做 Blu-ray player 係抵嘅，講咗十幾次。Blu-ray player 聽清楚 ，Blu-ray player 我冇講其他句。Blu-ray player， 但我覺得唔係嘅，遲早佢應該會喺 software 開翻俾 PS4 Pro， 我估會特登開俾佢。 但係佢 可以傾下嘅呢個，我覺得又。 但基本上仍然係，但係佢唔支援 4K 嘅遊戲，淨係支援 4K 影片啫。 聽錯 ,4K 的片 only, 碟都不吃啊講到明 白。只可以 download 過來或者 stream 過來。是啦。我都不知道。不過好的起碼有一樣就是 Wi-Fi 最支援 801AC。因為現在 801G 的話呢你想玩。 你不要說 G 啦講到現在的模式不 是 N 這 樣。 N 是 upload 的。因為我試過就是如果你玩、Remote Play 的話呢你用 WiFi 的话咧，就揾笨子笨嘅，一直就啱啱唔明白。 我完全唔会信 Sony 个 WiFi 噶，我一路都系吉线嘅，咁多部 PS3。 我交机，我交公司连线嘅话，仲用连线嘅，因为稳阵啲嘛，大佬。 系啊，我最多手即个手机嗰碌我冇得拣 嘅 咋。 如果支援 AC 嘅话好啲嘅，因为支援 AC 嘅话就 揾下有冇啲 micro USB OTG 嘅 link 卡咯。 小米有出嘅算。 咁好嗱，睇视频咧，就今次追支援蓝牙 4.0 啦，但系。你嗰個先係藍牙，又唔俾人支援啲第三方廠商出嘅藍牙喇叭耳機，你知撲咩？四零 唔緊要，藍牙個 standard 係你可以用，但係冇人話過你唔可以改，所以好多間都有自己改咗嘢㗎。 唔係我問題就係佢而家問題就 Sony 官方係唔支援你第三方話，我只Bose 喇叭 唔緊要啊，我 LG 俾我嘈咗幾鑊啦 ，LG 電視寫到明 support 藍牙喇叭，原來淨係食到佢自己有幾隻嘅，我幾隻吃藍牙都駁唔到上去。但他没写明我都说我周四会吵周四会不理嘛。 对咯。结果就是多鬼鱼你现在我是什么用买个张 USB 3卡跟着薄喇叭插上先。不要烦唉真的顶他个肺。这些。所以又就是。 没住先。我个问题啊旧版都是 4.0 来的。 不是染一。染一。 四。 千二应该是四。一千不知 道。因为我知道染 一。这部2000机 ,OK。舊版我呢度睇下先，舊版唔係嘅咩？冇懷疑啊！呢、這個真係。 因為我 舊版二點一 EDR 係咯，係染一嚟㗎。而家先四明，不過對我都冇分別嘅。你翻嚟都知 道。個電會襟啲，好少少嘅。 反 而最緊要你都唔用，你唔用佢本身啲藍牙嘅話，爭幾遠啫？ 做咯，整你嘅手機，你真係手掣啊嘛！ 你唔好同我講你部 PS4 會慳電咗，你 唔係啊？手掣慳電，個手掣駁上去嗰下慳電咗，同埋反應快咗。 唔係好搞笑嘅就係有一樣嘢好多人冇留意嘅，新版手掣咧，據聞話終於 support 翻插線 mode 咯喎，可以用翻有線，可以直接行 USB 線路啊！ 嚇， 舊版係同你講插住嚟插。但系仲系用紧蓝牙噶嘛？ 早应该啦， 真 系。屌大佬啊 ！Apple keyboard 啊，都可以支援有线插线 mode 啦。Apple keyboard 系噶，你插咗个线之后，佢有线噶嘛？即系嚟话你 好多好多蓝牙可以俾你插线插插翻 USB 插嘅。 当就当，即系入边有线啊嘛。 啊，即系Sony 唔知点解同你讲紧。你咪插，還你插住线插电咯，个蓝牙咪喐咯。 系，唔系因为Sony最大滔天啫。 其实有咁讲嘅，睇翻其实中间佢有啲 driver 要转，有机会有啲扭教嘅，所以某程度上呢个系最简单嘅方案。 但系而家我做到咩咯？ 我唔系咁简单嚟讲，而家啲嘢方便咗啫，纯粹就或者佢有成做嘅。 嗱，重点就系 Sony PS4 咧，佢嗱我唔系讲佢唔支援蓝牙喇叭，重点就系唔包括 Sony 自己嘅蓝牙喇叭，因为 Sony 因为佢根本上完全冇摆任何所谓嗰啲profile 去，咩蓝牙喇叭佢唔支援，耳机咧就净系支援佢自己嘅耳机。 你记住分开嘅。佢支援嘅係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嘅藍牙，唔係 Sony 嘅藍牙，搞清楚啊！ 真係都係我幾聲， 幾間公司嚟㗎？ 同 Sony 係兩樣嘢嚟㗎，你記住。 即係打得少啲，即係屌， 唔係第一日㗎啦。唔係點解最大粗錢啫，大佬？ 錯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超想即係研發嘅 DM 就係超中㗎啦。 啊，講開唔覺意，琴日手痕撳到一個 PSVR， 即管睇下嚟到咩死款。 你都系攞嚟偷女嘅啫，算啦。 唔知喎， 听我都话 D O A 嘅啫嘛。 但係我都唔知會玩，因為我今日可以靠下個禮拜出Persona 5，我都唔知買唔買好。係Persona 5專用主機嘅新版 PS4 Pro。如果佢靚仔嘅話，我考可能。 你講咩靚仔先？你講咩靚仔先？ 我見過個盒， 我靚仔，但係裏面部機靚靚仔，你嘅問題啦。同埋我而家都少少打機，我機已經打爆你嗰塊。 嗰個同捆版嚟嘅咩？ 係啊， 唔係特別同捆啫嘛，唔係特別啊，好似 唔知係咪睇下佢冇特別啦。 印象中個同捆版嚟嘅啫，因為得個盒嘅啫喎，其實 唔知啊，真係唔知，睇下先。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屆如無意外就應該係新哥吉拉嘅。 如無意外 啦。係如無意外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